六祖坛经呢真的是快上完了哇，我看看啊，我每次都想说真的当时想 简单的经文哇，真的踢到题学的怎么样。 我们六祖坛经讲的很细啦，而且我讲一轮然后 Wendy 还帮忙复习，我觉得应该哦是你们自己以后如果有机会复习是可以看得懂的，应该是可以看得懂的啦。哦，那个其实六祖坛经我觉得讲的真的很好，如果没有学过楞严经啊，你六祖坛经我看未必真的能听得懂啊，我觉得蛮深的。他呢我就那天去看哦，就前两天还在听那个境界法师在讲，他说六祖坛经啊，他说慧能很厉害，偶义大师也很厉害，他说他反正都有看啊，他说但是偶义大师的文学造诣比慧能真的好蛮多的，他说就两个人讲出来的这个文字啊和诗句这整个东西的这个美，那个叫什么，就是美观吧，或者说是整个 presentation 啊文雅度，那当然偶义大师的是没话讲。他说但是六祖啊慧能是真正明心见性的，就是他对于这个实相啊的理解啊真的是很厉害哦，所以他说坛经是非常值得看的一部经文啊。所以你看我们禅宗，我就在回想啊，前两天经文分成了义经跟不了义嘛，不了义我们讲过就是一般的这个方便法门，像是什么地藏经啊哦，什么阿弥陀经啊，我们讲的一般啊我们坊间啊，一般的人在念的经文。另一部分啊就是了义，了义讲什么呢，就是佛陀真正的中心思想啊。前面讲了一堆不了义经，其实是为了要为了义经铺陈啊，是这么样去看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啊我们这一群人呢，其实也是我想也是累世的因缘吧，我们是从了义经开始学的哦，所以前面不了义经方便法门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学过，我自己本人没有，那么反正我们一起共修就是从了义开始。了义啊我倒是最近听了一个北大的教授一直在听啊，听他讲这个楞伽经，那么我后来又有更深刻的一个体悟啊，就是这个了义经啊，我们呢、啊、就是我要把这个观念再厘清。我刚在那个楞严经时候啊有跟大家稍微讲了一点，那么我就再厘清一下啊。你看看我们在学这个心经啊金刚经啊，那么其实大概是这两部经文为主要的啊，它是啊比较是在讲这个空性，对不对，是在讲直指空性。那么这个空性其实最主要在讲什么它最主要啊是在讲其实所有的一切东西都是虚妄的。你再去看心经啊，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耳鼻舌身意，无哒哒哒哒哒哒，最后无智亦无得。它其实在讲所有一切东西其实根本都不是真实存在的。而那个金刚经其实也是，他就告诉你所有的东西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么所有的一切是即非啊，即非是什么，就是它根本不是真实存在，根本没这玩意儿。释明是什么呢，释明是说哎呀反正呢你做梦吧，你在梦里面呢你就看那个老虎，你就勉强叫它老虎，但这老虎有没有真实存在呢，其实不是真实存在的，即非老虎释明老虎，只不过给它一个假名假象假用哦。其实佛陀一开始是这么在铺陈这件事情，而到了后期像楞严经啊，我们还有没有点印象，我们是在佛陀是在跟那个波斯匿王嘛，波斯匿王是不是说他那时候听经的时候大概64岁，对不对，他有在讲他这个哇眼睛也花了耳朵也快聋了等等的，那个皮肤啊不行了快要死了，他那时候64岁，佛陀呢大概跟波斯匿王啊在那个史就是在这个野史吧上面记录，就是说他们是同岁、哦、就算不是同岁也是年龄相仿啦，所以大概是佛陀60几岁的时候才讲的那个楞严经。你看楞严经就是告诉你，不但告诉你它是虚妄，它而且告诉你无声，而且它是非常清清楚楚的把 为什么无声讲出来，而且他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在前期是没有的，你看我们讲心经讲金刚经是没有如来藏的、哦、那么到了第 后面啊，楞严经如来藏出来了，就是把真实的那个状态呈现给大家。那么所以你看啊、哦，所以整个这个般若啊，整个般若这22年前期是在讲空性，直指空性，而到后期呢直指心性，心性什么？就是在讲如来藏哦。所以你要把这个整个佛经它那个脉络，你要把它梳理清楚，你才比较能够进入。不然你自己会像那个小白兔跳丛林里面就跳不出来了哦。你一定要把它这个时间呐、啊，还有它的那个教法的这个转换哦，你要把它脉络摸清楚，你就不会迷糊。这个我觉得挺重要的。哦，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挺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要了解一点啊，就是以一乘啊，就是你看，你知道这个，如果你没有学《法华经》啊，或者应该这么讲吧，如果我们今天呢、啊、是学完了《楞严经》，再学《法华经》啊，或者说学完应该这么说，我们学完了《楞严经》，又学了《法华经》之后啊，如果你再回来看那个《六祖坛经》，你会更有感觉。这个六祖啊，真的是。基本上我相信啊，他也不是这一世那个念书开悟的，他早都开悟了，应该也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法身菩萨，就是说其实他已经证得佛身了、哦、已经证得法身，早他明心见性了，那么这样子他随时啊，他可以来那个，他想要怎么投胎或到哪里可以示现，他可以帮助佛法他示现，我觉得他应该是这么样一个人物。他的理解绝对不是这一世忽然听了一段金刚经啊，你不用说了，我懂了，或听了法华经听了三句说啊，我知道他在讲什么了，这个不可能，这是前世的修行。所以啊，那么等到你，我们今年下半年会讲法华经，等到那个讲法华经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前面讲的不管是小乘中乘大乘，对于法华经来讲，它也是一个一乘大法，就是法华经是一乘大法，对法华经来讲，前面的也都是方便法门，叫做权法，那个权啊，叫做权宜之计，就是一开始没办法跟你讲一佛乘，一开始没办法跟你讲万法唯心这件事情，所以就先让你说，哎呀，从小乘、中乘、大乘，你怎么样能够方便怎么样进来。我先把你拉出三界之后，我才引你入佛道，它是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啊，你看看佛啊，它的这个说法其实不同的时期。那么我们后来念经啊，就是说我们学经文啊，包括我自己，没老师教嘛，也没有老师说很有系统的教，我们也不是和尚进佛学院，所以就自己大概有什么样的因缘就拿书起来看，很容易就迷糊掉了。我也是。真的是比较最近啊，看完了《法华经》啊，很仔细的把《法华经》研究完了。那么，也学了一个北大的这个教授，他讲《楞伽经》啊，非常 impress， 我非常 impress 哦。那么再把整个20教法跟30教法我全部理清楚之后，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刚刚这个概念很重要。那么你这个脉络，你不能迷糊掉了，就是说你不能懵掉了，这样子你会根本就乱掉了，就是好多不同的佛经讲各式各样的东西，你会乱掉。但是我刚刚跟你讲的概念，如果你搞清楚了，你就会很清楚。那我一开始学空性，之后呢，我学直指心性，就是万法唯心的那个心，就是如来藏。哦，所以你看，般若智慧先告诉你万法无生。先把这个实相啊告诉你之后呢，最后那几年叫做法华时期，法华涅槃，最后成佛哦。所以这个概念你要自己先弄清楚。那么会讲到这边，是因为其实我们在学六祖坛经，它里面有好多的经文，几部很重要的。你看六祖坛经里面，它提金刚经嘛，它倒是没有提心经吧？应该心经它好像没提，它讲金刚经吧。讲了这个楞伽经啊，讲了楞严经，那么还讲了法华经。因为这几个概念，金刚经、楞伽经、楞严经、法华经的概念都在这里面。那么 所以这几部经文啊，其实六祖里面坛经里面有提到的这几部经文是的的确确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哦、那么反正我帮你们，我觉得就是我给你们的建议啊，就是我们楞严经还是继续学。楞严经其实很好哦，我们大概理观，我每次讲理观占了楞严经的二分之一。我们现在理观啊，最难的部分，我觉得那个孩子已经生出去，那头已经过了，那么还剩下一半，一半呢就是要把那个肩膀挤出去。那么剩的啊，剩的非常简单，你看 Carita 他们现在那个试修，哇，两几堂课就全讲完了。那之后就开始讲正果，那也是很容易的事情。他们要是快的话，今年都有可能楞严经全讲完了。就 Carita 他们的小班，那我们大班反正还是慢慢慢慢的往前走，但只是告诉你们，就是不难了、哦、剩下的呢，可能两年多也就结束了，而且是比较愉快的、轻松愉快一点的楞严经。中间我知道还有一些部分是比较难的，但是那个东西都应该比较相对就是很容易，就是跟以前的比起来应该都是相对比较容易突破的。那么今年下半年呢，我们就可以把法华经也带进来。法华经带进来之后啊，你们就会更清楚你为什么要念楞严经。那么楞严经让你开悟，有了底子之后啊，因为我想再过半年啊，你们的那个开悟的部分啊，就是整个楞严经理观大概最重要也学差不多，进入法华经你那个时候会非常享受。法华经一点都不难，但是是在讲一些你原来不知道的事情。那我就想说，哎，你这样子两个并在一起的话应该就很棒了。至于有一个楞伽经，那个就以后再说，有因缘的同学在学。像这个楞严经啊，它比较偏重在如来藏性，在讲如来藏这个体性啊，比较是偏重于理观。你看这个如来藏性啊，那么楞伽经呢是在讲如来藏事。它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如来藏怎么变成了那个阿赖耶，阿赖耶是从那边出来的，怎么变成阿赖耶是怎么回事？你怎么 deal with 这个阿赖耶、啊、那么怎么就再回过头来回到如来藏？反正呢，这几个东西啊，全部都是一体的。那个楞伽经啊，是我们那个应该大家看六祖坛经应该有还记得，在第一品原来禅宗那个我们的达摩祖师爷爷啊，在中国他是祖师爷爷，他其实真正选择的是楞伽经当做禅宗的那个算是他们的正宗之宝吧。哦，是到了大概五祖甚至到六祖的时候，因为六祖是听这个金刚经开悟，他就把它变成了金刚经。前面其实是楞伽经。哦，所以这部经文也是你们要放在你们的 parking lot， 也是值得去研究的一部经文。好，那个我们今天呢、啊、就先复习一下上次讲的顿渐品。我记得上次讲顿渐啊，这个顿渐啊，这个要跟大家再讲一个啊，就是说顿啊，其实一个是理观，一个是修嘛。我们整个修行一定是理观，理观是什么？讲道理，你得一定要听经文法，把道理给听明白了，你才有办法 正确的去修行。你如果不看经文，真正佛陀的那个中心思想啊，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几部经文，如果你没弄懂，其实你没有办法真的是去如理思维。你一定要有能力如理思维，你接下来你修行的路，你才有办法站得稳、哦、站得然后走得久。那么第一步啊，这个理观呢、啊、是希望能够让你开悟。那么那个悟字啊，其实真正的悟也就悟了，你知道什么叫顿悟。所以悟啊，什么叫顿悟啊？顿悟其实是你，我们对于我们这些凡夫，当然你是慢慢慢慢一点点在开悟，最后你顿悟大开元解也就大开元解了。但是光是理观啊，事实上是不够的，一般来讲还真的必须配上世修。那么法华经里面就有告诉你，世修是要的，你有各种不同的世修，有人喜欢布施，有人喜欢持戒、哦、有人喜欢比如说禅坐，各种的布施都有。那么布施也有财布施、 无畏布施、法布施，你可以选择各种不同的方法做你的事修，但是你必须要跟你的一念心性接轨。这个东西是到了《法华经》里面会讲。那么在《六祖坛经》里面呢，它是告诉你顿跟渐。他说啊，这个事修一定是渐修，这没什么好讲的。而理观呢，悟呢，开悟呢，他说开悟啊，也分成两种，有的是渐渐的开悟，有的呢是当下顿悟。事实上啊，六祖慧能讲，你真正靠谱的，你就是顿悟。所谓顿悟，是你要真正了解万法唯心，你要回归你的一念心性。像是如果啊，在神秀这边来讲，在北边这边来讲，他说你的这个明镜台上面会沾灰尘，所以你要时时的勤拂拭，你要不停的擦它，不停的擦它，不停的擦它，所以它那个灰啊就不会沾上去。但是这边有个重点，你一定要把这个地方听，你要把它参透哦。只要你认为你的心是明镜台，没有明镜台会不沾灰的，就是只要有那么一个玻璃台在那边，只要有一个镜子在那边，不可能不沾灰。那你终其一生就是不停的在试擦，不停的在试擦，这应该不是正确的方法了。所以你真正要让你最后大开眼界是什么？你擦了半天，你最后终于体会到说根本就没有这个明镜台，哇，那你就当下顿悟。但你有没有，你不是六祖慧能，我们不是六祖慧能，所以你没办法 day one 你就说哦，根本没有这明镜台，你懂吗？什么叫做渐，什么叫做顿？渐是前面不停的在擦那明镜台，其实那是修啦，那就是不停的在擦，让你的心清净，有各种方法去做，你可以持戒，你可以修行，你可以做各种的事情，一直不停的在擦拭你的明镜台，但是你还没有明白到其实根本没有明镜台。那么你不停的擦拭，到后来的时候，你有一天你擦擦擦擦擦，你忽然发现根本就没有那明镜台，没有明镜台也不会有灰尘啊，哪需要擦拭？不知道这样讲，让你是不是能够让你从顿啊跟渐中间啊，能够更加的去体会。那么六祖也讲啊，他说顿啊，当然是给根性高的人，你当下就明白那所有万法唯心啊。就走不出不了你那一念心性啊，但是不是普通的根性的人能够一下明白的，所以你前面擦拭的过程其实是要有的，对于我们这些一般根性的凡夫来讲。但是顿呢，就是当下明白呢，根本没有那明镜台，万法唯心，所有一切全部都是虚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是这么回事。但是六祖有讲啊，他说他教的这个法门哈，他教的这些技，这些法门，其实全部都是真的，就是让你收摄你所有回归那一念心性。他讲的是顿法，但他有讲，他说法门啊，虽然有顿渐，他说啊，其实法门啊，有不同的法门，但是法门并没有真的分顿跟渐，法门没有各种法门，法门只有一种啊，是我们人的根性不同，因缘不同，心性不同，所以你会看到有各种不同的法门哦，才会有顿跟渐。这个是他在顿渐里面讲的很清楚，他说法无顿渐，人有立顿，是人才有立顿跟顿，所以才会在讲说哦，我们北面啊神秀的是这个渐渐这个渐悟啊，这个南面神这个六祖呢是顿悟。但他说事实上他叫你不要弄拧了，他说事实上法门并没有顿悟跟渐悟。好，这个地方希望先把一些重要概念理清楚。然后呢，我记得一共三个故事啊，我们上次讲了一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不是记得有一个叫人叫智成，因为其实那个六祖在南边嘛，那他们这个文盲啊，其实这个神秀啊，以及他的这个神秀我们先不说了，我们讲神秀下面的徒弟都看不起慧能，而且对于那个无祖忍和尚呢，把那个衣钵传给慧能这件事情是非常的不满意，所以这一路上一堆的人啊，其实是要去整他，要追杀他，要搞他哦，想要把衣钵抢回来。那么到了第八品的时候啊，其实这个时候呢， 这个慧能啊，在南方也算是有一些知名度啦，啊，也算是一方霸主。那么这个神秀那边啊，就也说这些，他就跟学生讲，你们其实如果有机会啊，他说我是很看重这个慧能的啊，他说师父啊会把衣钵传给慧能啊，也不是偶然的，一定也有原因啊。那个师父也不是老糊涂嘛，所以呢，如果你们愿意啊，去慧能那边听听法，他说我也觉得很高兴啊。如果你们有听到什么好道理，可以带回来给我。所以第一个故事，我们上一次就讲，有一个人叫智成，还记得吗？他就跑到了那个曹溪啊，去看那个六祖，那么他就躲在那个人群里面嘛。那个六祖慧能啊，其实也有他心通，就说，哎，你那个人群里是不是有细作？还记得吗？那个智成说啊，我不是细作啊，我是来参见，我是来这个啊，这个我的老师叫我过来看看。那么那慧能还说，你讲了，你之前没讲，你就是细作，你现在讲了不算细作，但之前没讲的话就是细作啊。好，那后来呢？他就两个中间呢、啊，就在那讨论。他就说：“哎，我的老师啊，说你是很厉害啦，啊，这个会，这个神秀老师说你很厉害，神秀师父，那是不是能够也请那个慧能啊，能够赐教？”那慧能说：“哎，你要我讲给你听，不如你讲给我听。”你们老师是怎么说的？你们老师说了之后，我了解之后呢，我就可以告诉你我的想法。所以啊，他们那么那智成就说，哎，那这么多要讲什么？那个六祖慧能就说，哦，我听说你们老师经常教戒定慧这件事情啊，说，哎，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老师是怎么教戒定慧的？那么那个智成说，行啊，他说我的老师啊，是跟我讲说这个戒啊。持戒的戒嘛，他说戒啊就是叫我们诸恶莫作，那么定呢，定啊就是让我们的意念非常的清净啊，那么慧呢就是要我们诸善奉行。所以你看神秀教他的学生啊戒定慧，你想想看是不是都是在世修上面，他们说啊你所有的坏事不能做，你要持戒啊，对吧，不做坏事不只是说不去偷盗抢啊，是说啊你也不能骂人啊，不能造口业啊，你能不能心随恶心里有恶念啊，啊这些等等啊，这个叫做你不能做坏事，这个就叫做戒，不伤害他人嘛。你说他这样讲有没有错，也没错啦。啊那戒因戒生定呢，那这么做着做着不停的practice 持戒，那么你啊你的心就慢慢慢慢的定下来了、哦、你长期的这个不要去思这些杀盗淫妄啊，然后不做杀盗淫妄啊，之后当然你的心就定下来了，心就清净了，那么最后呢慧是什么，很有智慧哇，你就要去这个去说诸善奉行，那么这善事呢就开始去行六度啊，布施啊等等啊，财布施啊，最主要法布施等等。所以你说这个神秀这样讲有没有错，其实也没问题啦，但是你再仔细去想这件事情，你看他是不是都是外面的世修，世修啊就是没有根的，你没有发愿，你没有跟你一念的心性相应，你就是一个浮萍，就是一片叶子，你吹到哪里就到哪里，然后风一吹你又再次的飞起来，你又再看看下一次的着落点在哪里，这是没有办法生根的，这是生灭的，这个是世修。那六祖慧能怎么说呢，六祖慧能就跟智成讲啊，他说哎呀这个是你老师讲的，可是这个啊不是我认为的戒定慧。那智成就说戒定慧就是戒定慧，还能有不同的戒定慧啊，所以这个六祖啊他就是这样子，他心里想什么呢他就说什么，他说你的老师啊，他说神秀教你的这个啊是接大乘人，大乘是什么，大乘就修六度吗，是不是修大乘的，我是什么，他说我这一个法门呢、啊、我是修一乘上乘的，你这是大乘，我这个是上乘，上乘是什么，那上乘肯定就是要跟你的，就是我们法华经里面讲的一佛乘，就是最后一定要万法归宗，要回归你那一念心性，你 必须要跟你一念心性结合，你要知道万法唯心，所有的事修，所有的这六度也好，是这事修也好，不管怎么样，是离不开你念一念心性。他说，所以无所说法不离自性，离体说法名为相说，那你自性常迷。所以他就告诉你啊，我讲的法就是我六祖慧能讲的法，全部都是出自于一念心性，一定是跟我一念心性相应。你自己再去回想我们这一路学来，不管是戒定慧也好、或者是什么八识转四智也好，或者是法报应化身也好，其实六祖慧能你看他的解释是不是都从一念心性出发。你自己再回过头去翻着所有的这个六祖坛经里面 六祖的内容，这个是上乘，上乘这最后才是能够成佛道，是法华经里面讲的。事修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但必须要与你的一念心性相应，你才有办法最后成佛道。这就我就为什么也跟大家讲，这我听那个境界法师也是这么说，他说啊，你无论如何这一世你必须要听法华经一次，你这一世不听的话，那你下辈子还得再听。你听完法华经，你再去西方极乐世界，你的品位都不一样，品位有高低的，你品位也会决定你成佛的时间啊、哦！你不要，如果你说哎，我没想成佛，那你糟糕，那你要小心哦，因为你没想成佛，你去那个西方极乐世界是有点困难度的。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有讲过嘛，其实最后就是希望所有人过去各自能够修炼觉悟成佛。好，那他就做一首偈，他说那你听我说啊，他说你听我说啊，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痴自性慧，心地无乱自性定，不增不减自金刚，生去生来本三昧。这个就厉害，他告诉你，你的心地不要有是非。什么叫做非？那个是非是什么？不是说心里不要存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他告诉你这个是心地无非啊，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你只要心里没有妄想分别执着，那个就叫戒。而你自当你没有分别妄想执着的时候，你当然不会万念，就是那个妄念或者或者是万念都可以，妄念纷飞，你的心自然定了。 所以我告诉你，我只要就是六祖慧能说，那我告诉你吧，我只看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心能不能、怎么说，你的心啊，只要不生妄念，不要你肯定就是戒， 一定生慧嘛。你没有妄念，你的心原本就是清净光明觉知，那你 哪来的吃鱼啊，是不是？那你自然就是会。所以我根本不用针对外面的这个事修，我只要回归一念清净，一念心性清净光明自性，我的那个清净光明觉知，那我戒定慧具足，我根本不用往外修。所以五蕴幻身是什么？哇，那个智诚一听哦，真的 马上开悟啊！他就做一首诗说：“哦，五蕴幻身是什么？五蕴幻身啊，真的不就是我们的一念心性吗？回去真如法还不尽。”他说：“如果你不明白真如，你没有反闻闻自性，就回归那一念心性。”他说：“你的那个万法，所有法永远没有办法找到真相。”所以你看六祖慧能就在厉害就在这个地方，他就跟他那个智诚讲，他说你老师啊是劝那小根性的人，而我这个是劝大根性的人。 那个慧能厉害的地方，他说见性的人啊，你看他说见性之人利益德不利益德，什么意思啊？他说你见性了，你明心见性了。什么叫明心见性？就是你知道万法所有唯心啊，其实都虚妄的，都是你的如来藏随缘虚妄显象。他说你搞定这一点，利益德不利益德，你有没有宗派，你有没有法门、都 你也有法门你也可得，你有法门有宗派有什么东西你可得，你没有还是一样可得。所有一切的有为法，力是什么？一切有为法。哇，你的有为法，其实你明心见性之后啊，你有没有那有为法，你都一样能够最后得到。所以那得到就是说，你最后还是一样能够证得，你就是可以修行。重点就在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是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记得吗？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你现在懂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猜想两年前你在上《金刚经》的时候，你应该不太懂。现在我看你恐怕已经有些懂了。你只要能够证得那个见，我们讲过不是看见的见，你只要能够真正体会到证悟到诸相非相，所有一切相根本都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你就见如来啦。见如来什么意思？你就明心见性了。明心见性的意思就是知道所有那万法根本就是虚妄一招，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别离虚妄明灭。你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若见诸相非相，那就见如来。见如来明心见性了，这样子金刚经大概就懂了。所以 我在讲二月底三月初，我就是大概十堂课吧，哦，我打算这么讲。那个旧同学新同学，我相信旧同学你们过来听的话应该会很享受，因为我这一次只抓重点，会把你我知道你们学过的东西然后怎么灌到那个金刚经里面几句名句，然后我的重点会放在第一个前面四品，前面四品真正就是金刚经的精华，然后可能还有最后两品啊。那么大概第一期就是那十堂课，那么新同学他至少进来他可以抓到金刚经的精神，我也不要给他32品过一轮，这不可能的，我也不想他也不想。我跟他讲说32品过一轮刚好更没人要 sign up 这个课，那我已经十堂课来的人很多，那十堂课就是把那精华重点讲出来，那大家听完竟然觉得还想再听的话，那就过几个月我们可以再开个八堂十堂课，下一次就讲比较多的细节，这样也很好。不想听的话第二堂也不用开了，没压力。我是这么样子在 plan 啊，哦。好，那你看啊，那第二堂呢，那个第二个 chapter 呢，有一个人叫智彻，哦，这个比较有趣。这个智彻 是一个江西人，啊，他本名叫张，叫张景昌。反正古时候他是 少任侠，侠是什么？就侠道之人，啊，基本上大概会黑社会的。这个侠字他们自称为侠了，反正就是舞刀舞剑的人，啊，那么自从南北分化嘛，啊，那这一群人呢就是神秀的这个爱戴者，啊，那好啦，这个时候啊，南北分化之后啊，他那个秀啊，神秀啊是第六祖，那么他们当然拥护神秀，就是说神秀是第六代的祖师，但是啊，祖师五祖呢又把衣钵传给了慧能，其实他们也很害怕，他们就想说，哎，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衣钵抢回来，甚至要行刺，想要这个行刺慧能，要把慧能给干掉，把慧能干掉之后把衣钵抢回来，那这样子神秀就是正宗的六祖了，啊，反正呢他就要去暗杀慧能。这个师啊心通，就是有他心通嘛，那么就预知这件事情要发生啦。好，那么他啊知道这件事情，他就准备了一个十两的那个黄金吧，啊，就在他的那个座，就在反正他睡觉或休息的地方。那么到了夜间的时候啊，这个张行昌就进入到六祖慧能休息的地方，就要杀害他，就想要刺杀他。那么那个老师啊，反正这个老师呢就应该都是有一些特异功能啊，就把他的那个颈子啊把他头伸出来，哦，就说你杀我吧，哦，那个张行昌真的就砍下去，砍了三刀啊都没有断啊。哇，那个头都没有断啊，那个不是说刀没断，头都没有断，好端端的没事，他吓死了，怎么回事啊？老师就跟他讲说啊，正见不邪，邪见不正，只负汝精，不负汝命。什么意思啊？这个很有趣啊。那个六祖慧能啊，你知不知道就是他心通或神通啊，分成三种啦， 这么讲好了，神通一种啊，就是凡夫修的神通，就是外道。你知道，如果你很精进的去禅坐，你禅修到后面有所成的时候，你也有神通的。有一些神通是天生的，那是与生俱来，前世就有带过来的。有的呢是修行，那个修啊，就是修，反正也没有真正，怎么讲啊，并不是说真的有什么样的这个禅定的智慧，他只是说爱修禅宗禅定啦，修修修修修，最后还真有一些特异功能，这是一种啊、哦、我们你我都有可能修得了。另外一种呢是二乘人的，就是那种小乘，他真的厉害，他经由禅定他有了我空的智慧，那个禅定是真正的那个神通啦。最后比较厉害的是那种菩萨道，他们是自利利他，有我空法空的智慧，那个神通啊是用来自利利他度众生的。所以小乘的啊，二乘的他只能保护自利，只能自己受用。而三乘的，就是那个不是三乘，就是那个已经明心见性，你修到后来那些神通就是自利利他来度化众生的。这边讲的这个六祖慧能，我相信他就是第三种，但是呢在这边并没有讲得很清楚，他就说，我告诉你，他跟张行昌讲，我啊已经观察了我们前世的因缘了，我有欠你钱啦，我是真有欠你钱，可是我没欠你命。他说我欠你钱，你要我的命，他说这个不可以，这个因果上面不允许，所以啊他才自己准备了10两黄金放在那个座椅那边，等到张行昌来，他会知道他来刺杀自己，他跟他讲道理，然后把那钱还他，就解掉了他们前世的因果。但是呢只欠钱不欠命，要我老命呢做不到哦。所以这张行昌就吓昏掉了，你们看到打切了三刀，那个头都安好，还跟他讲话，所以他吓死了，就昏倒了。就过了很久呢苏醒哦，那当然就到六祖前面去跟他这个跪拜啊忏悔等等啊、哦、那么还说他愿意出家。那个六祖啊就当然就跟他讲说，就把金黄金给他说，这个我欠你的钱的确要还你，就解了我们宿世的这个冤业啊。他说你现在走了以后啊，他说啊因为你没有杀我嘛，那么又归顺于我，那让人家知道那不行啊。所以他说你啊这个去也别去跟人家讲啊，那么你呢就先走。他说啊因为怕别人加害于你啊，你以后你就也先别在我这边出现，你就先这个猫一阵子啊，等到安全了以后啊，那个你就再回来找我啊。那么如可他日一行而来啊，这个无当摄受，那时候我再教你吧，你就先走。那张行昌就走了，后来还真的出家了。那么那具戒精进啊，那么过了一段日子啊，那个他就忽然想起了这个六祖跟他讲说你其实可以回来看我，他就回来啊，就去礼观六祖啊。他说吾久念汝来何晚啊，六祖就说哎呀我很想念你，怎么那么晚才来。他就说哎呀我昨天啊就梦到了，这也不是昨天啦，就是梦到 sorry， 就我啊之前真的承蒙和尚啊那个宽恕我，那么也教导我，我今天才有机会啊这个能够出家，他就真的出家当和尚了，我能够苦行，然后呢可能也有了小小的一点点的成就啊，但是啊我也很难报答你当初给我这个恩情啊，那么所以呢现在就来拜见慧能啊，当然先跟他讲，但是他说我啊也是想要请教这个慧能，就是慧能大师啊你一个问题。他说啊我现在经常念这个涅槃经啊，那么就对于常啊还有无常的意思啊，我觉得摸得不是很清楚，是不是能够请这个六祖慧能啊发发慈悲心，稍稍为我讲解一下啊，略微解说。你看看他这一部经文啊，好六祖坛经，我看记得的就是你看讲了金刚经对吧，他一开始自己讲金刚经，听金刚经顿悟，讲法华经，讲楞伽经，那么楞严经是没有提到，但我记得里面是有楞严经里面的句子，那么还有涅槃经哦。你看这么多的经文，其实这几部也是那个最后几部最有名的了义经。基本上啊，你看那个经文，大概就是禅宗的七本最重要的经文：心经、金刚经、 圆觉经。圆觉经啊，就是楞严经的缩小版。楞严经理观学完之后呢，我们真是可以把那个圆觉经拿出来翻一下，哇，非常享受，因为文字太优美了，然后绝对不会看不懂，因为你学过了楞严经。那么再来呢，楞伽经，就是我刚刚讲的这部啊，比较深色的一部经文，还有一个是维摩诘经。你们如果已经学过了楞严经啊、楞伽经，你再回去看那个维摩诘经啊，就相对容易很多。那么再加上一个六祖坛经，就是七部，这七部是禅宗的七大经。那么你看，再加一个法华经，跟最后涅盘经，涅盘经非常短。那么这个时候，你所有的这个经文，大概该念的、能念的也都念完了。好，所以这个地方他就说常无常，他希望那个六祖慧能帮他解释一下意思。这个地方啊，这一段啊，你要用换一个方向去思考，你不能用传统的方向去思考，否则你一定听不懂也出不来。因为我看这一段，我看了很久，我一开始真的出不来，就我看一下，我忽然反向思考说，哦，我根本不应该用我原来的思考方法，马上就通了。哦，所以我就把我那个思考方法跟你们讲一下。这个地方就是六祖慧能厉害的地方，他 demonstrate 他六祖可转经，他不会被经转。我们有讲过，当你开悟之后，你是心转法华。那么当你啊没有开悟，或者说你还陷于那文字之中的时候，你是心被法华转，都一样，你的心能转经或心被经转。所以你真正学通了，你就能转经。你同样一句经文，你横着讲竖着讲，各种方法去切入，你都能够有一个其实 consistent 的想法。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啊，会你就要跳脱出来那个传统方法去解，你才有办法解得了。他那个六祖就说，无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诶，张行昌就说，和尚所说大为经文跟经文里面讲的不一样啊。我相信你们现在每一个人一定，包括我一开始看的时候都有同样想法，诶，这佛性不是应该常吗？那个善恶诸法不是应该是无常吗？怎么讲反了？对，他讲反了。那老师说，哦，无传佛心印，安敢违于佛经？他说我就是在传佛法印的，哦，我怎么敢违背经文？那张行昌就说，经说佛性是常，和尚却言无常。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心里现在都在同样的 OS。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和尚却说是常。那你一定想说，对呀，不是因缘生灭法吗？那外面那些东西才是应该是无常的吗？那怎么回事啊，六祖慧能？所以他说，和尚这个此即相远啊，相违啊，令学人转加疑惑。哎呀，你讲的跟这个经文里面讲的不一样啊，我这个没办法。老师就说什么，他说涅槃经啊，哎呀，他说涅槃经啊，怎么可能讲错？涅槃经啊，记不记得一开始有一个女尼叫无尽藏？她说无尽藏给我念一遍，我都已经开始帮她讲这无尽藏念法华经给我听，因为我是文盲吗？我听不懂。她念一遍，我就可以讲法华经整本法华经给她听了，无一字一义不合经文。她说拜托，你先问我一个常跟无常，我怎么可能跟你讲错？那至于到跟你讲都一样，中无二说，该怎么说怎么说，绝对不会有分歧，也不会讲错。那么他说啊，好，那这个张行昌就说，哎，那我真的是这个学识浅薄，适量浅昧，是不是能够请你帮我开示？好，那么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他说啊，第一个啊，我们仔细看啊，他说，你知道吗？佛性若常，更说什么善恶诸法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故无说无常，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这个地方来了，其实啊，他就说，哦，你看万法是不是由心造，所有一切的万法其实它本性不是我们一念心性变现出来的吗？那万法由心造，请问 每天都说这个人行善，那个人行恶。今天我发了菩提心，明天菩提心又没有了。记不记得《金刚经》讲说，因云何住？怎么住我的菩提心啊？那云何降伏其心？怎么降伏我的妄心？我的妄念随时都有生灭无常啊、哦。然后呢，这个有人发了菩提心，今天发了，明天又没有了。然后呢，今天行善，明天行恶，每天都是在生灭之中、无常之中度过。那这个东西不就是无常吗？那这所有的一切不就是唯心所现吗？所以你看他是倒过来这样讲，他是说凡夫，这样你懂了吗？他是在以凡夫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因为凡夫全部都是生灭的嘛，天天是无常的嘛，所以凡夫他的那个佛性是无常的。如果凡夫的佛性，如果凡夫真的明心见性，证得真正的佛性的话，真正的佛性是常啊，那就不会说今天有人发了菩提心，明天又没了菩提心，今天行善，明天又作恶，那就都一样啊，应该所有一切凡夫都在行六度啊，那就变圣人，没有凡夫跟圣人，所有一切众生都在行六度，所有一切众生都是菩提心发了之后，永远都在这个地方，然后行六度都正果啊，结果是不是不是嘛？所以其实这一段是什么？是以凡夫的角度来看，那你就能解了凡夫，所以这边的佛性也不是讲的真的佛性，是指凡夫的妄心，这样能懂吗？所以它是以反讽的方法，是倒过来讲，不是真正在讲我们真如的那个佛性。真如的佛性当然是不生不灭，是有常，是常的，这边是在讲凡夫的妄心，他故意讲倒过来，因为凡夫都是生灭的，都是无常的，那既然这所有一切应该是万法唯心的话，那凡夫的心肯定是无常的，他是这么的一个解法、哦、所以他这么说，哎呀，我这么说就真正所谓佛的真常了。那这么说其实啊，还有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说事实上这个真常，我看这样讲吧，我所谓这样讲，其实真正要讲，就是六祖说我真正要讲的是带出来万法其实为心，万法为心。那么你如果你真正的能够离相、哦、你去想你离相呢，你离相生心啊，我们讲的这个心啊，真的真常，如果凡夫能够离相生心，那真的就是佛了。所以凡夫是什么？是住相生心，凡夫住相生心，那个我们所谓的那个心，那可能就是肯定就是妄心。而二乘人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二乘人是离相，离相生心，离相生心，他其实是离相，他还不生心，他把那个心给断灭掉了。所以二乘人，如果你去看他的佛性，他其实是断灭。这个众生凡夫的佛性呢，如果你还是凡夫的时候，你所 present 出来的那个佛性其实是妄心，是生灭的。而二乘人呢，他所 present 出来的那个佛性啊，他在这个角度上面来看，他其实是断灭的，他都不是真正的佛性，因为凡夫是着相，他是住相生心，而二乘人呢，他是离相，他却不生心。所以真正的佛是什么样？他是离相又生心，那就变成佛了。所以这个地方啊，是在讲他的体性，是在讲凡夫，凡夫的道，凡夫的思维方法，凡夫的境界，所以才会这么说、啊、所以这个地方你要这么去理解，你就能理解得懂，否则你怎么想也想不通。那么再来呢，他说一切诸法若无常者，现在讲到诸法了，第二个了，不是应该诸法应该是无常，他说诸法是常，现在解释为什么他说诸法是常。他说如果诸法无常，即物物皆有自性，那么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变之处，故无说常者，即是佛说的无真无常意。什么意思？你记不记得应该这样讲吧，你还能不能体会，或者说知不知道凡夫是什么状况？就是我们什么状况？执万法为实有，觉得每一个东西都是真实存在的。这本书 这块黄金，这个人，我跟这个人中间的这一段 关系或曾经发生的事情，这些东西都是真实存在的，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痛苦所在嘛。所以每个东西都有自信啊，那这个地方就来了。所以是我们凡夫的角度在看这万法是常的，所以他就以凡夫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他就说一切诸法如果是无常的话，那物物皆有自性。如果是无常，其实啊，就能够容受生死。所以他说，以凡夫的角度，我们看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无常的。而且万物如果真的有常的话，如果真的是常的话，那是不是万物都有他自己的自性？这个不就是我们凡夫的想法吗？每一个万物都有它的自信，这一锭黄金我得到了，它就应该永远的存在。这段关系我得到了，这个人他爱我，他就必须生生世世的爱我，这个就是凡夫啊。所以真正我们凡夫其实就是认为所有一些东西都是真实存在，都是常的。所以六祖慧呢是照着我们凡夫的意思在讲这件事情哦，所以你这样去理解就听懂了。佛比为凡夫外道执于邪常，你看哦，佛啊，他就是说凡夫跟外道执于邪常。现在要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个才是本经的重点啊，就是本篇的重点。接下来这一段，他说凡夫外道执于邪常。什么叫做邪常？就是我们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有自性的，都是生了之后呢就不可以灭的、啊、我们认为就是要永远持有的，永远都要能够抓在手里面的，这个叫做邪常。就是我们认为它是哇，这个永远存在，各有自性、啊、不容受生死，那这个东西呢是邪常。而二乘人是什么？二乘人是无常。你再去想这件事情哦，我们是邪常。我们什么叫做这个邪常？就是不正确的一个对于 常的理解。而二乘人呢其实也是更糟糕，从某一个方面来讲，他是在讲无常，但是这个无常是断灭。因为这样子的颠倒就有了八个颠倒。知道是哪八个颠倒吗？其实他真正要讲出来的是在讲常乐我净。他说故于涅槃了义教中啊，破彼偏见而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净。他要真正要讲的是常乐我净。我相信每个人应该大概你们都听过常乐我净吧，可能没有不懂意思，但是应该听过。那么我们在楞严经啊，我们再过几个礼拜就会学到那边了，讲常乐我净。这边讲的是真常真乐真我真净。所以八个颠倒是什么？凡夫呢是邪常邪我，常乐邪常常乐我净，邪常邪乐邪我邪净。而二乘人呢是非常乐非常非乐非我非净。而这边要讲的是什么？是真常真我常乐，真常真乐真我真净、哦、所以常乐我净。他在这边、啊、就是想要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常乐我净。他说汝今一言背义，以断灭当作无常，他说这个是不对的。即确定死常，就说所有东西都出来了就不可以没有，就要拥有，这种东西也不对，这也是错误的邪常、或死常。那么而错解佛中圆妙，讲的这个非常圆妙的威严、纵览千篇有何所益。他说如果你这最基本的道理没有搞懂，你再看多少的佛经也是没有用的。所以他想现在跟大家去讲一讲什么叫做常乐我净啊。其实这个常啊，我就跟他这个经文上面他没有写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就讲一下这个常啊，其实讲的是我们这如来藏。不是凡夫啊认为那世事啊真的就是哇那东西有了就不能放弃。这个常是讲我们的如来藏，不生灭，一直属于一个平稳如如不动的状态，其实这是真常，这个才是我们所讲的真常。那么那个乐是什么呢？乐啊， 其实是在讲我们的觉知光明，这个觉知啊，因为你完全处于一个觉知的状态，这个绝对不是凡夫啊认为啊不苦，苦的对面是乐，那没有苦我们哪会知道乐，所以这已经超过苦跟乐。 当你处于一个觉知光明之中的时候，你是永远的这个不生不灭，也是处于这个乐的状态，这个空性的大乐，你看到了实相，你是超越二元的，这个是乐。而我呢，我是什么？其实我们讲说万法无我，那万法无我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掌控嘛，没有办法主宰嘛。而这边这个我啊，其实是你是真正，你是在讲你的如来藏是真实存在，你这如来藏是真实存在的吧？那你如来藏是真实存在，其实你是光明觉知，其实你是真正一切都是在你觉知掌控之下的。这个掌控不是你要，这叫做无功用恨，你不需要花任何的精力跟功夫，其实它就一直是在最好的一个状态里面。这个是所谓我们，这个是所谓的我啊，而不是我们要积极的去经营，要心外求法所得到的。这个你要懂，这个是真我。常乐我净，而这个净呢，这个净是没有染污。何谓染污？染污就是我们的分别执着妄念，你一旦有二元，其实你就是染污了。哦，你一旦分别了，你的心就染污了，你不再是原来清净光明的。所以他真正要讲的，我们会讲常乐我净，在楞严经里面我们会把常乐我净讲得更清楚。所以这个地方这一个 chapter 你要学的是什么？你要学习的是说，凡夫看到的是什么？凡夫看到的是邪常，哇，所有事情根本就是说不是真实存在，他认为真实存在。那么那凡夫的快乐是什么？是对痛苦而有的哦，不要痛苦就是快乐，我要有所得。凡夫的快乐就是要有所得，不管是得到钱也好，得到感情也好，得到任何东西也好，就是他有不停的妄念，要满足他的妄念，这才是凡夫的快乐。那我呢，他认为当然有一个我的存在，万法也有我，全部都是真实的。净，他认为自己的身体是最干净最美好的，对于自己的身体啊是非常的执着，这是我们所有人都逃不过这一关。所以那法师啊，尤其那境界法师在讲我们啊，一定要练习的对自己的肉体，对自己的色身不要这么的执着。当然你要健康，你要运动，你要吃的健康啊，你要保持精神青春，这都很好，但是你不能每天盯着镜子看，当你的青春失去了之后，你的心就被掏空了。他说这是不行的。那到死亡那一刻的时候，你会因为放不下这个臭皮囊，又得继续再回来。而且在楞严经后续会告诉你，当你非常重视这个色身的时候，你会投胎变成某一种这个众生。这个等到我们楞严经的时候再讲。你的不同的执着会让你下意识投胎变成不同的众生，这个等到楞严经你学完时候，你就会比较有警觉心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常乐我净，二乘人呢，二乘人就是常，它是无常断灭啊。那么二乘人反正呢，就是他要把凡夫的东西灭了之后，取到他的这个常乐我净啊，那全部都是断灭的这个面相，那也不可以。最后他就告诉你，常乐我净，你要真常真我真乐真净。那这个地方啊，就是第二品所讲的哦。那行昌学到这边就忽然大悟啊，所以他就说做了一首诗啊。他说因守无常心，因为啊这个无常心是什么，他说就讲的是这个妄心哦。这个是无常心，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妄心，凡夫也好，二乘人也好，其实都还是妄念，都是这个妄念。所以啊这个佛说啊有常性，他说啊这个我们先念完，因守无常心，佛说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由春池石朔，不懂得这个真正的意思的时候啊，就如在池里面，春天在那个池里面捡那小石子，那你有办法找到这个小石子吗？你有办法捡，把所有小石子捡起来吗？肯定不可能嘛。他说我现在懂了之后，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现前。他说啊， 真正功夫了得的时候是无功用恨。无功用恨，那恨是行走的行，破音字叫恨，就是你根本不假外求，这个你一念心性原本具足，你哪需要到外求，你根本不用到外面，你一点功夫都不用费，你真正要做的就是不要费功夫，那你佛性就现前了。这个绝对非师相授，非师相授与我亦无所得。他说这个呢，也不是老师你传授的，也不是我自己有所得，其实根本无所得，因为从来没有失去过，这一念心性从来没有失去过，所以你也不会有所得。但是我们凡夫，其实包括那二乘人，每一个人都守着那无常的心，二乘人也是妄心，我们凡夫也是妄心，只要你还没有明心见性，都是妄心、哦、所以其实啊，真正在讲的那个常，真正在讲的是常。如果观心无常，小乘人那是观妄心无常，但是真正的佛性，我们讲的真如是有常的，不生不灭有常的哦。所以这边就跟你讲说，其实是原本具足，也不用外求。你看整篇文章还是一样，一直告诉你一念心性原本具足，你要修行就是从一念心性着手，你要把所有一切的万法摄入回归那一念心性，这个才是上乘人的修法。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你就像这个会神秀告诉你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心念不要起心动念，哇，讲了半天，心要清净，讲了半天，全部都是外面的世修。只要是在外面世修，没有跟一念心性相结合，你永远回不了家，你永远没办法成佛。哦、这个就是这一次这个智彻的故事。好，所以呢那个老师啊听得觉得很好啊，那就跟智彻讲了，你算是其实这个彻啊，就跟他讲汝今彻也，也就是说你真的顿悟了，这个彻就是彻悟明白的意思啊。他说你今天彻了，那我就帮你取一个名字啊，给你一个法号叫做智彻。那这个啊就是这个小故事。哦、我们下一次算的下个故事我们下次讲吧。下一次我们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呢，就有护法品，大概花一堂课时间之后，我们就只剩下第十品了。第十品基本上也不太难，就是有讲一些那个六祖慧能交代他快要入灭了，就交代他的学生啊以后要怎么样度化众生，然后讲法的时候要怎么讲，然后又讲了这个反正传了 这多少的这个祖师啊，从一开始那拈花一笑一直 all the way 到最后，反正讲这个禅宗的这些祖师爷爷，然后往后应该是有预言后面是发生的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到此为止，有没有问题？很安静。